心墙，拨个大冰封，爱爱喊那似湖水荡漾，你们一起天使风光，日不上升一地悠扬悠扬，这里有最甜美的瓜果，这里有最丰富的宝藏宝是新疆，有一个迷人的地方，它的名字是新疆。宫乃是草原如画，孔雀和蜿蜒流淌，拍拍金桨，走走白杨，戈壁新城，葡萄长廊。

心痛不心痛？ 看你心痛不心痛？看你心痛不心痛？ 笑开眼。

你终成 是真是 相聚中华由王丽达所演唱，